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来跟你聊一下 Auto Layout。 Auto Layout 是苹果公司提供的一个基于约束布局、动态计算视图大小和位置的库，并且已经集成到了 Xcode 开发环境里。在引入 Auto Layout 这种自动布局方式之前， iOS 开发都是采用手动布局的方式，而手动布局的方式原始落后，界面开发维护效率低，对从事过前端开发的人来说更是难以适应，所以苹果需要提供更好的界面引擎来提升开发者的体验， Auto Layout 随之出现了。苹果公司早在 iOS 6系统时就引入了 Auto Layout， 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开发者迟迟不愿意使用它，其原因就在于对其性能的担忧。即使后来苹果公司推出了在 Auto Layout 基础上模仿前端 Flexbox 布局思路的 UI Stack View 工具，提高了开发体验和效率，也无法消除开发者们对其性能的顾虑。那么 Auto Layout 到底是如何实现自动布局的？这种布局算法真的会影响性能吗？另外，苹果公司在 WWDC 2018的第220部分关于高性能 Auto Layout 中介绍说， iOS 12将大幅提高 Auto Layout 性能，使滑动达到满帧。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你是应该选择继续手动布局，还是选择 Auto Layout 呢？就着这三个问题，我们就来详细聊聊 Auto Layout 吧。我们先来看看 Auto Layout 的来历。这里有一张图片，记录了 Auto Layout 的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97年 Auto Layout 用到的布局算法 Cassowary 被发明出来了。另外一个呢，是2011年苹果公司将 Cassowary 算法用到了自家的布局引擎 Auto Layout 中。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张图片。Cassowary 能够有效解析线性等式系统和线性不等式系统，用来表示用户界面中那些相等关系和不等关系。那基于此， Cassowary 开发了一种规则系统，通过约束来描述视图间的关系。约束就是规则，这个规则能够表示出一个视图相对于另一个视图的位置。由于 Cassowary 算法让视图位置可以按照一种简单的布局思路来写，这些简单的相对位置描述可以在运行时动态的计算出视图具体的位置，视图位置的写法简化了，界面相关代码也就更易于维护。苹果公司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将其引入到了自己的系统当中。 Cassowary 算法由 Alan Boring、 Kim Marriott、 Peter Sturkey 等人在一篇关于用线性算法约束解决用户界面应用的论文中提出的。为了能方便开发者更好地理解这个算法，并将其运用到更多的开发语言当中，作者还将代码发布到了他们搭建的 Cassowary 网站上。由于 Cassowary 算法本身的先进性，更多的开发者将 Cassowary 运用到了各个开发语言当中，比如 JavaScript、 .NET、 Java、 Smalltalk、 C++ 都有对应的库。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Auto Layout 的生命周期。 Auto Layout不只有布局算法 Cassowary， 还包括了布局在运行时的生命周期等一整套布局引擎系统，用来统一管理布局的创建、更新和销毁。了解 Auto Layout 的生命周期是理解它的性能相关话题的基础，这样在遇到问题，特别是性能问题时，我们才能从根上找到原因，从而避免或改进类似的问题。这一整套布局引擎系统叫做 Layout Engine，是 Auto Layout 的核心，主导着整个界面布局。每个视图在得到自己的布局之前， Layout Engine 会将视图、约束、优先级、固定大小通过计算转换成最终的大小和位置。在 Layout Engine 里，每当约束发生变化，就会触发 Deferred Layout Pass， 完成后进入监听约束变化的状态。当每次监听到约束变化，即进入下一轮循环中，整个过程如下图所示。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张图片，图中 constraints change 表示的就是约束变化，添加删除视图时会触发约束变化， activating 或 deactivating 设置 constant 或 priority 时也会触发约束变化。 layout engine 在碰到约束变化后会重新计算布局，获取到布局后调用 superview.setNeedLayout， 然后进入 deferred layout path。Deferred Layout Pass 的主要作用是做容错处理，如果有些视图在更新约束时没有确定或缺失布局声明的话，会先在这里做容错处理。那接下来 Layout Engine 会从上到下调用 Layout Subviews， 通过 Cassavery 算法计算各个子视图的位置，算出来后将子视图的 frame 从 layout engine 里拷贝出来。在这之后的处理就和手写布局的绘制渲染过程一样了，所以使用 auto layout 和手写布局的区别就是多了布局上的这个计算过程。那么多的这个 Cassavery 布局就是在 iOS 12之前影响 auto layout 性能的原因吗？那接下来我就跟你分析一下 auto layout 的性能问题。 auto layout 性能是否有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苹果公司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上图是 WWDC 2018中2022 session 里讲到的 auto layout 在 iOS 12中优化后的表现。可以看到优化后的性能已经基本和手写布局一样，可以达到性能随着视图嵌套的数量呈线性增长了。而在此之前的 auto layout 视图嵌套的数量对性能的影响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你说 auto layout 对性能影响大不大呢？但是这个锅应该由 Cassavery 算法来背吗？在1997年时， Cassavery 是以高效的界面线性方程求解算法被提出来的，它解决的是界面的线性规划问题。而线性规划问题的解法是 Simplex 算法，单从 Simplex 算法的复杂度来看，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指数时间复杂度的。而 Cassavery 算法又是在 Simplex 算法基础上对界面关系方程进行了高效的添加修改更新操作，不会带来时间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的问题。那么如果 Cassavery 算法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就只可能是苹果公司在 iOS 12之前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用好这个算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WWDC 2018中2022 session 的 auto layout 在兄弟视图独立开布局的情况。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到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兄弟视图之间没有关系时是不会出现性能呈指数增加问题的。这就表示 Cassavery 算法在添加时是高效的，但如果兄弟视图间有关系的话，在视图便利时会不断处理和兄弟视图间的关系，这时会有修改更新计算。由此可以看出 Auto Layout 并没有用上 Cassavery 高效修改更新的特性。实际情况是 iOS 12之前很多约束变化时都会重新创建一个计算引擎 NSIS Engineer， 将约束关系重新加进来然后重新计算，结果就是涉及到的约束关系变多时新的计算引擎需要重新计算，最终导致计算量呈指数级增加。更详细的讲解你可以参考 WWDC 2018中2022 session 的内容，里面完整的分析了以前的问题以及 iOS 12的解法。总体来说 iOS 12的 auto layout 更多的利用了 Cassavery 算法的界面更新策略，使其真正完成了高效的界面线性策略计算。那么明确了 iOS 12使得 auto layout 具有了和手写布局几乎相同的高性能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auto layout 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是一名手写布局的 iOS 开发者，这是你投入 auto layout 布局开发的最佳时机。使用 auto layout 一定要注意多使用 compression resistance priority 和 hugging priority， 利用优先级的设置让布局更加灵活，代码更少，更易于维护。最后为了更好的使用 auto layout， 我再来和你说说如何提高它的易用性。除了性能这个心结外，很多开发者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使用 auto layout 的另外一个原因，据我了解哈，就是它存在原生写法不易用的问题。苹果公司其实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苹果公司后来又提供了 VFL 这种 DSL 语言来简化 auto layout 的写法。本质上 auto layout 只是一种最基础的布局思路，在前端出现了 Flexbox 这种高级的响应式布局思路后，苹果公司也紧跟其后，基于 auto layout 又封装了一个类似 Flexbox 的 UI Stack View， 用来提高 iOS 开发响应式布局的易用性。 UI Stack View 会在复视图里设置子视图的排列方式，比如 Fill、 Leading、 Center，而不用在每个子视图中都设置自己和兄弟视图的关系。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张示意图，这样做可以极大的减少你在约束关系设置上所做的重复工作，提升页面布局的体验。我曾开发过一个 DSL 语言用来处理页面布局，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VFL， 按照 UI Stack View 的思路来写布局。 由于那时 US Deck View 系统版本要求高，所以 DSL 的内部没有使用 US Deck View， 而直接使用了 Auto Layout。DSL 代码很简洁，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段代码以及它对应的界面效果。通过这个界面效果，我们可以发现嵌套视图通过简单的 DSL 也能很好的表现出来。详细的使用说明和代码实现，你可以点击文内的链接来查看。那接下来我们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和你说了 Auto Layout 背后使用的 Cassowary 算法，同时我也和你说了苹果公司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 iOS 12上用到了 Cassowary 算法的界面更新策略，使得 Auto Layout 的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至此 Auto Layout 性能的提升可以让你放心的使用。记得上次我和一个苹果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聊到，到底应该使用苹果自己的布局还是第三方工具比如 Texture 时，他的观点是使用苹果公司的技术得到的技术升级是持续的，而第三方不再维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其实细细想来这非常有道理哈。那这次 Auto Layout 的升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的代码一行不变就能享受到耗时从指数级下降到线性的性能提升，而很多第三方库会随着 iOS 系统升级失去原有的优势。最后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课后实践，请你参考 VFL 的手册，编写一个基于 US Deck View 的 DSL。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